Thank you. Thank you. 请欣赏理查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《英雄的生涯》。 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